秃鹰之城移防作战持续进行的某一天，莱因哈特麾下闻名的艺术家指挥官艾涅特·麦可林上将前往海因里·丘梅尔男爵官邸拜访，男爵的表姐希达要求他这么做。 这么说，丘梅尔男爵不像你的表弟，比较起来反而像是你的亲弟弟，是不是？ 啊，我叔叔婶婶死得早，加上海因里生下来身体就不太好，从小他是由我父亲一手带大的，而且我也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拜托你这样的事，好像有点公私不分呢，真不好意思。 啊，不会不会，你别这么说。不过我就这么贸然打扰，会不会不方便？ 你能去看他，我相信他一定很高兴。海因里一向都很崇拜你。自从我担任莱因哈特公爵的机要秘书之后，就没有办法跟以前一样经常去看他了。也许这是一种补偿心理吧。他一定要我介绍指挥官给他认识。 请进。 海因里。 哦啊！ 我已经履行诺言，把麦克林上将给请来了。 幸会幸会，丘梅尔男爵。 麦克林上将，您大驾光临了，请坐，请先坐下来再说吧，请坐。您愿意来看我，真是太好了。 我带了一幅自己的作品来，不晓得男爵喜不喜欢。 啊，这幅画是要送给我的。 嗯， 好棒啊，太棒了，姐姐。 指挥官带你这么好的礼物来，实在是太不敢当了。 谢谢你，指挥官，你不只送我礼物，而且还是一幅这么棒的画，我太感动了。谢谢你，指挥官。 千万别这么说，要不然的话我就太不敢当了。 海因里一直把指挥官当成是自己的偶像呢。 没错，像我这种身体恐怕一辈子做不了什么大事了。不过我还是很羡慕那种各方面都有杰出表现的人，比方说吧，像是达文西，还有中国古代建立魏国的曹操，拉萨尔卡诺，还有图格尔贝克。 比起这些伟大人物来，我算得了什么呢？您太客气了。 您别这么说，我最崇拜的现代人就是麦克林指挥官你啊。你不但是个成功的军人，还有这一幅画，你还得到过艺术学院的大奖，对不对？以前你也得过诗人奖，前年也在钢琴赛中得过奖，对不对？ 我真是没有想到你居然知道了这么多，真让我惊讶，我实在太惭愧了。 你怎么这么说呢？就算在军队里，你在前线率领舰队也行，在后方组织部队也行。除了这些之外，我听说你还是一个一流的参谋呢。 其实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军人，我是平民出身的，从小开始啊，我就从来不敢奢望在艺术上会有什么样的成就。 这么说，等将来你在艺术方面有了成就之后，你就会辞掉军职，是不是？ 海因里，你不要胡说。 哦，不要紧，我看我暂时还不会离开军职。其实有些艺术一定要留在军队里才看得到呢。 真的有这种东西吗？ 啊，比方说像罗格兰公爵这种活生生的艺术品呢。哦，对不起，这次好像是我失言了。 没这回事，您说的一点都没错。罗格兰公爵，他的存在很可能就是一种艺术呢。 要是我的身体能够争气一点的话。 今天真的很谢谢你。 别这么说，我怕他一时太激动反而容易发烧，没什么大碍吧。 啊，让他休息一会儿就行了。说真的，今天海因里真的很开心。 能够帮得上忙那就最好了。 哦，对了，指挥官，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刚刚你走进海因里房间的时候，我看你好像露出一种非常意外的表情。 哦，让你看出来了，你眼光真是敏锐。其实我认得好几个这样的病人，他们多半呢会养一些活泼可爱的宠物当作是一种补偿。不过呢，我并没有看到令表弟这么做，其实就是这件事。 原来是这样，他对那些倒是毫无兴趣，他喜欢的是看书。 是吗？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感受到一种隐约的不安，不过要到以后他们才知道这种不安是什么。 正常引擎航行测试，倒数25秒，紧急从航线轴上撤退作业船，倒数20秒，航路上无障碍物，倒数15秒，最后确认点火，倒数10秒。 正常引擎航行测试结束，现在准备进入瓦普试验。 进入瓦普试验空域的调查船已经完成配备了。 二一，点火。 哦，开始动了。 点火确认，速度每小时2000公里、5000公里、6000公里，加速向量无异状，出力曲线特性误差正负0.03%，同调精度千万分之一秒。 秃鹰已经振翅而飞了。 凯普从秃鹰之城传了报告来，正常航行好像成功了，不过到底实用性如何，要等到这次滑步实验全部结束才知道。 不过我想成功应该是早晚的事情吧。 西达，难道到现在你还反对我出兵吗？ 元帅，我可是什么都没说，你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 真没想到你怎么可能会怕我呢？ 元帅，不管国家也好，组织也好，如果想要让人团结起来，必须要具备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敌人。 这是真理，所以我现在必须要继续跟同盟打下去。难道你不赞成吗？ 我想元帅一定知道，对元帅或支持元帅的民众来说，我们的敌人并不是自由行星同盟，而应该是黄金树王朝。 皇上今年才7岁，根本就没有实权。 问题不在皇上今年多大，或者是能力怎么样。艾芬·约瑟夫2世现在是黄金树王朝的皇帝，他会成为集结旧势力的象征。 哼，就算旧势力又集结起来，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更何况你要知道，我不愿意背上杀害幼童这个罪名，我不会杀皇上。 元帅，你很了不起。 不过你说的没错，我是需要个敌人，我要走的路只有一条。 我刚刚接到通知，他们要我到海尼塞去。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要我出席审查会，我一点都想不起来有这种组织。你晓得到底是干什么的吗，上尉？ 审查会这种组织，无论在军法会议、同盟宪章或者同盟军基本法里面都没有规定。 这么说是一种超法规的存在了？ 那都是他们随便发起的，根本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话是这么说，不过既然国防委员长命令我过去，他当然可以拿出法律依据了。这一次我是退不掉了，只有回虚荣与失德的首都海尼塞一趟了。 同盟政府已经召回了杨指挥官，决定把他交给审查会。 审查会？怎么不是军法会议呢？ 召开军法会议必须要经过正式的起诉，被告也必须有辩护律师才行。凭着怀疑跟猜测给对方精神虐待的办法，我认为更有效呢。 这个办法很适合现在同盟这些当权者，嘴里高唱着民主主义，事实上不但无视于法律跟规定，而且还让它变得空洞。这是一种姑息而且危险的做法，就因为当权者自己不尊重法律，社会整体的规范才会变得这么薄弱。 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我们呢，也不需要替他们操心。一个毫无能力的遗产继承者必须要受到考验，如果撑不下去就只有灭亡。这个道理不光适用于黄金树王朝。 副官，除了讨论哲学，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首先，上次那个计划的负责人就决定找雷夏特伯爵担任吧，至于让什么人来执行，你马上着手去办。 对不起，关于这个人选我已经在物色中了，这几天我就会向您报告。 好。 难道我所担心的事已经成为事实了？我也不能够叫你不要去。总之凡事要小心一点，千万别让这帮人有任何的借口，知道吗？ 这个我知道，你就好好的留守吧，别担心。 需不需要带警卫队去呢？我来负责指挥好了。 我看也用不着那么劳师动众，这一次又不是要深入敌境，找个信得过的人跟着我去就行了。 你看智勇双全的在下怎么样？ 连你这个防御指挥官都要离开要塞，那怎么行呢？我看你就留下来帮凯塞尔吧。这一次我也不带尤里安去，人数越少越好，也不要出动修伯利安战舰，找一艘巡航舰去就可以了。什么事？ 我觉得你好像胸有成竹啊。 哦，你这么想吗？ 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带尤里安呢？ 因为尤里安跟我来到这里之后，一直都没有机会去认识同年龄的朋友，偶尔也应该给他点机会，让他不要做家事去认识他们嘛。 我看他应该行吧，我想到一个适合的人选，路易·马逊准尉。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他一发起火来，首都那些家伙，他一只手就可以收拾整个小队。 难道他比你还厉害吗？ 我对付一支中队没有问题。这一次你会跟葛林上尉一起走吧？ 副官不跟着一起去怎么行呢？ 带葛林上尉一起去当然最好，不过你把尤里安留下来，小伙子会吃醋。我知道葛林上尉一向非常关心杨指挥官，不晓得杨指挥官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 谁晓得，杨指挥官这个人一向不喜欢让人知道他的心事， 不过他也有一眼就被人看穿的部分。他这个人不但头脑好，个性又善良，只可惜对私人问题有点迟钝而已。 我发觉每个人好像对别人的事都特别清楚。 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时候不早了，我要回去准备晚餐了，我先失陪了。我得赶回去帮指挥官做他最爱吃的爱尔兰炖肉才行。 这小伙子做事倒挺勤快，只不过别把才能浪费在炖肉上面了。 秃鹰之城要塞在妙拉指挥之下已经逐步移往瓦普实验的空域， 看样子应该会成功。 元帅请放心，一定会成功的。 你难得回来一趟，晚上好好跟家人聚一聚吧。 是，谢谢元帅关心。爸爸马上要到遥远的宇宙去，把那些坏人赶跑。你们两个都是男生，一定要乖乖听妈妈的话。 好了，爸爸要出门了，快点说再见呢、啊。 爸爸再见，要早点回来哦。爸爸再见，要买礼物回来哦。你别傻了啦，爸爸是去工作，哪有时间买礼物给我们呢？可是， 礼物爸爸下次补给你们。对了，这一次等爸爸回来，我就带你们到奶奶家去玩。 真的？ 老公，不要随便给孩子开空头支票，到时候没办法兑现，他们又要吵了。 你放心吧，要是这一次圆满达成任务，总会有几天休假的，说不定还会升迁，到时候每个月也可以多给你娘家一点钱。 这些倒无所谓，只要你平平安安毫发无伤地回来那就行了，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你放心，我一定会平安回来。以前我每一次上战场，有哪一次我没回来呢？ 利普修达特联合军之中最强硬的领袖就是弗列格男爵，曾经担任弗列格参谋的雷波德修马哈在弗列格死后就带着部下亡命到费沙去了，他们搬到亚西尼波亚西谷拓荒度过余生。 你就是帝国军的雷波德修马哈上校吧？我是自治区首长的首席副官罗伯盖塞林。关于上校的祖国，我带来了重要的消息，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打扰我了？我早就不是什么上校，不管银河帝国发生什么事都跟我无关。现在我跟我的同伴正在努力开始新生活，我没有时间再去回顾从前的事情。 你想要忘掉过去那也无所谓，不过你不会连未来也想一起葬送吧，修马哈上校？我认为你不是可以在肥料跟泥土里打滚一辈子的人，难道你不想改变一下历史吗？你走吧。 别这样，冷静点听我说好吗？在这边开垦可以种出农作物对吧？可惜的是，要是这些农作物没办法拿到市场上去卖，那就毫无意义了。我这么说聪明的上校应该懂吧？ 难道这就是你们费沙的作风吗？ 没错，这就是我们费沙的作风，必要的时候我们会使用权术，就算你嗤之以鼻那也无所谓，不过我认为世上没有比胜者对败者的轻蔑更让人无奈的事。 任何人只要得胜都会这么想吧？你到底要我做什么？难道说你是要我去行刺罗格兰公爵， 我们费沙不喜欢流血，和平才是通往繁荣的捷径。 切，你们这些费沙的俗人，哪里懂得我高尚的文字？ 兰斯伯伯爵，你是哪位啊？如果你不希望看见你对黄金树王朝的忠心跟救国热忱这一切化为乌有的话，就请你加入雷夏特伯爵所发起的计划吧。 是吗？这么说你也是利普修达特联合军的一员了？换句话说，我们大家是战友，以后大家继续做同志吧。 这个计划真的会成功吗？就算成功了又能怎么样？只不过替通往和平跟进步的路增加一些障碍而已。 夏福特的提案一点新意也没有，不就是军国主义复辟吗？ 不过这一招说不定对一切轮要塞有效呢。 哼，就算是上面的命令好了，这一次凯普恐怕要白费力气了。 先别说夏福特跟凯普吧，其实我担心的反而是罗格兰公爵。吉尔艾斯死了之后，我总觉得他变了很多，我也说不上来他到底哪里变了。 连最不能失去的东西都失去了，你说说看，他怎么可能不变呢？ 你还记不记得，正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见到当时还姓妙吉尔的罗格兰公爵跟吉尔艾斯两个人？ 哦，当时刚打完凡弗利星域会战，应该是4年前的事了吧。那位是？ 哦，那位是莱因哈特妙吉尔准将。哦，不，应该是少将了吧，今年才18岁，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呢。 原来是他呀，他就是那些名门贵族口中的金发小子。 你对这个金发小子有什么看法呢？ 我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千万别把老虎当成是猫啊。 依你看，这个莱因哈特妙吉尔到底是老虎还是猫？ 我想他应该算是老虎吧。他姐姐虽然是皇上的宠妃，不过敌人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样子就对他客气的。 这么说他是一只老虎喽？ 不对。 嗯， 我看他应该是一头狮子吧。 你说他是万兽之王？ 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吉尔艾斯居然也会那么厉害。 要是吉尔艾斯他现在还活着的话，这个时候他一定会极力劝阻罗格兰公爵出兵的。 你是说如果吉克吉尔艾斯还活着的话？ 瓦普预定时刻倒数45秒，主要画面为移防预定空域瓦赫拉星系外缘地区。 哎，怎么没有看见夏福特？ 他应该跟凯普还有妙拉一起上了秃鹰之城才对。 这不是他的本意吧？ 他当然不愿意这么做了，不过罗格兰公爵命令他一起去，他也无法拒绝。 原来是这么回事，直径45公里的庞大要塞真的能够顺利移防吗？这简直就是戏剧性的一幕呢。 哼，是或不是等成功之后就知道了。 嗯， 倒数10秒，9 8 7 6 5 4 3 2 1。要塞和附近空域没有异状。 移防成功的秃鹰之城要塞可以容纳16000艘舰队和200万名官兵，也代表了马上会进攻伊谢伦要塞。这是帝国历489年3月18日的事。同一天，杨威利受政府所召，正打算离开伊谢伦要塞。 尤里安，你现在的身高有多高啊？ 啊，173公分左右吧。 哦，那你明年就会比我高了。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不到我的肩膀呢。 我到秃鹰之城看一看。 我想一个人静一下，谁都别跟进来。 这就是基尔艾斯指挥官。 莱因哈特元帅，你一定要征服整个宇宙。还有，请你转告安妮殿下，就说吉克答应过他的事已经办到了。 没错，基尔艾斯，你的确办到了，所以我也会信守对你的承诺。就算困难再大，我都会征服宇宙，然后把姐姐接回来。不过我觉得好冷，这个宇宙少了你跟姐姐，就缺少了温暖的阳光。如果能再回到12年前，如果能够再重来一遍，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会变得更明亮更温暖吗？基尔艾斯， 如果说罗格兰公爵只愿意对死去的人敞开心胸，那他未免太可怜了。他到底为了什么目的要消灭帝国征服宇宙呢？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行。 生まれたばかりの星たちとおずおずとしたきらめきの中に君は熱い思いを感じるはずだ。君を渡ってみないか、惜しく流れる星雲をその懐に抱かれた時に、君は深い命を感じるはずだ。心を澄ませ、耳澄ませ、君の旅立ちの情曲聞いてみよう。 杨威利受到国防委员会的召唤，回到首都星海尼塞，等着他的是一人面对众人的审问。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审查会。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